one curse. 虽然在邻居心目中有失夫的家庭非常正常，他待人接物亦都好亲切友善，但实际上根据死女逃生的伊丽莎白所回忆，他十一岁开始就已经不断被爸爸性侵犯。他试过离家出走两次，但都不成，直至1984年8月，18岁的他竟然被爸爸迷魂，再困在家的地下室，从此不见天日。而最悲惨的是，他每隔两三日就被爸爸强奸，还不断有了 BB。 事后很多人质疑，作为约瑟夫的亲密伴侣露丝玛丽，有什么可能24年都不知道原来自己失踪的女一直住在同一屋檐下，还不断被丈夫蹂躏。 好了，就究竟有没有可能不知道呢？这个都是一个谜团来的，真的有没有可能24年？ 我觉得真的没可能。 他老婆都不知道呢？ 你间屋有几大啊？1万尺啊？1万尺都不会啊，我觉得。 不关间屋几大事啊，他是混在一个地下室的嘛。 不是啊， 你住在那间屋，间屋有地下室，你不知道，你20几年都不知道。 不是，他们当然知道家里有个地下室啦。是。但是呢一直呢他们都是不可以下去的，因为呢地下室是他老豆的一个。这个。 禁地。 家这个叫什么、哦、家庭 之主一家之主。 越早越中这个。 禁地。 是的，没错，禁地来的。 即是讲到明 白。 其实我觉得呢有机会他老婆。真的不知道的，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如果你老婆真的知道的話，那使乜運個女落去下面，你照在上面照強姦照性沒問題。 喂，那他剛才也有說，其實他11歲已經開始被他強姦了。 是的， 11歲開始強姦了。 那18歲才運 了、啊、你這個問題又挺好的，我真的沒想 過。多謝多謝各位。 沒問題啊， 即是我覺得他老婆不會不知道，只不過是知道你沒有讓我見到，我當不知道， 即是眼開就眼閉。 是啦，但是他接受不到嘛，而且他害怕他老公嘛、 嗯、咦，但是剛剛救出來的時候呢，就有一幕就是他們即是母女重逢、嗯、大家攬頭攬的，哎呀女兒，我真的對不住你了，我一直都發現到。是那是不是做戲呢？這些 我覺得像做戲咯，我覺得不會不知道， 但是又很難做這場戲出來，我覺得。因為如果單方面媽媽知道個女咪話媽媽知道，我女唔知道 就容易做到。如果係調翻轉嘅，個女係估到媽媽知嘅，點會肯同媽媽攬埋一齊咧？ 嗱、嗯，我就咁諗啊，因為咧我就覺得咧，其實佢由十一歲開始就已經強，唔係應該佢喺個女11歲開始嘅時候就強姦佢啦、嗯。好啦，咁咧，但係咧我覺得佢都係收收埋埋做嘅。因為咧，佢始終咧，即係我覺得無論幾咁獸性咧，佢都會，因為佢曾經咧坐過監啊，佢、嗯、強姦個人坐過監咧，受過苦嘅，咁佢都會擔心咧，有朝一日咧，佢即係佢個老婆唔出聲啫，個其他仔女會唔會出聲啊？或者佢個女會唔會周圍走向人哋去報警啊，或者係告狀？你點知啊？ 但係佢用咩方法令到佢11歲嗰時強姦佢個女又唔話俾人聽？ 佢個女其實咧已經係離家出走兩次，頭先講咗啦，去到維也納噶啦。最好笑就是咧，當局咧就將佢拉翻翻嚟，就話你依個女，因為佢個老豆啊嗰啲會報案噶嘛，話離家出走好啦，咁啊俾人揾捉翻佢翻嚟，翻翻嚟呢個地獄，結果咧就搞到佢最後俾人困咗24年。 啊！我終於明白點解要困佢啦。因為頭先阿仁哥仔講過，佢咁多仔女唔問，咁咪問佢咯。而家終於明白。 佢問㗎，鲍威問。 啊，鲍威問啊，係唔好意思啊，我年紀大啲啊，我終於諗到答案。 因為我覺得佢係難控操啲咯，我自己覺得。 嗯。 邊個？ 即係受害人啊，即係佢冇咁，佢唔同其他仔女可能聽話啲，驚爸爸啲嘢，佢唔會反抗。 但我有樣嘢又奇怪啦，佢都幾專一㗎喎。 因為佢有其他女嘅，其實都 佢幾廿年都係強姦一個。 可能其實佢有咧， 佢其他女我懷疑佢有強姦過， 都係咯，嗰啲冇 不過冇理由之後如果都會出聲嘅，我覺得如果之後有，但係冇一個仔女講過話佢。 都未必㗎， 可能太細個啦。 B B 嗰啲佢強姦佢出唔到聲㗎嘛，佢唔知㗎嘛。 唔想講出嚟。 係啊。B B 講唔到點講啫？ 但係咧，好肯定咧，就佢對呢個女咧就最情有獨鍾啦，啱啱先？ 可以咁講。 即係佢可以淨咧係一個標的物嚟。 我大佬三日一次，大佬你對你老婆24年都未。未必可以咁穩定啦，嗰件事係嘛？ 三日一次係最初啫，可能我唔知佢 最初一日三日 好疏噶啦， 跟住到而家係只不過平均一日三，同埋八幾歲喎呢條友。 唔係八幾歲，而家啫。 而家佢嗰陣時係幾多歲？六啊幾？ 佢由嗱你計數啦，嗱佢出嚟嗰時73啊，咁73-24啊，即係話佢50歲到就開始韞呢個女，就韞到佢70幾歲，明唔明啊？50歲仲有心有力㗎，仁哥。 咁佢等20幾年都。 直情佢俾人拉嗰陣時都仲奸緊嘅喎， 係嘛？佢就話咧，其實佢冇反駁啊，佢冇講清楚幾時幾時啦。但係佢就話咧，但係自己都即係個女講翻出嚟就每大約三日咧一次啦。咁佢老豆冇反駁嘅，咁所以當局咧又計咗條數出嚟嘅，話24年裡面咧，其實佢強姦佢個女係3000次。計翻條數，嗱佢冇反駁啊，我唔知道。 我想講翻頭先個 point 咧，就話咧點解要咁多個唔揀，要揀佢嚟揾咧？就係我原因就係話，因為佢走咗兩次，佢發現如果再俾佢走咧，佢就真係會有機會咧，俾喺警察度爆咗出嚟。係啦，佢與其咁樣，我俾人困住你，困住你冇機會爆出去。 佢又唔殺咗佢咧？點解？真係奇怪。 啊！呢個真係好問題啊！ 真係 好 問題。 嗱，呢個留翻第三番研究。 哦，唔好意思啊， 但呢個真係好發人心醒啊！你呢個問題，你知唔知啊？ 橫掂都中，如果一拉到中壓中身硬嘅啦，不如淨冧埋佢。 嗱，先聽下啲奇案咪講咩先。咁啊，日本嘅 Vermont 咧，佢就話好多時啲太太咧就唔想供啊身邊嘅人出嚟，選擇咧唔出聲，唔想害咗子女一世。 係啊，香港好多呢啲 case 都係咁樣。 即係睇住個老公，有啲可能咧幫埋個老公。 係啊，改口供啊， 我俾唔到你啦，又你又唔想你走啊， 都會有嘅，都會有。 咁呢啲錢使，咁啊就正。 唔係呢件事咪同包二奶嗰件事一樣啦，我忍你啦，我唔想散啦。 咁呢個又衰過包二奶。 跟住 仲係死罪嚟啦！ 調翻轉頭鬧個女啊嘛，你唔好亂咁噏啊咁樣噶嘛，有呢啲咁嘅 case。 係咪有啲會覺得你遲早都係陪人瞓噶啦？咁啊陪阿婆子瞓 啦，是但一下 一人不如大你喎。 好似有啲心事咁喎。 喂，你冇事噶嘛？ 我冇事。 如果有咩話俾哥哥知喎， 我會噶。 而家眼泛淚光見佢。 係啦，冇事啊，真係。 唉，真係。希望不要勾起某些朋友的即不好的回憶， 其實有很多我身邊 不過有都要有都宣泄出來對多些上來我們 chat room 繼續留言， 如果你有你如果各位觀眾如果你們有類似這樣的情況歡迎 找大人哥啦 999 歡迎在我們的 chat room 裡面講你的故事給我們聽 chat room 好 大人哥代你報警 我會幫你報仇OK 或者上 Facebook 輪回他我哋一齊， 你小心啲講嘢喎！ 你小心啲講嘢喎，要法律責任啊！你 咁啊有嘅咩？ 好，講埋先，講埋先。咁啊，呢一個伊麗莎白救出嚟嘅時候，咁佢就講翻俾世人聽啦。我老豆咧，原來咧就韞咗我24年，由幾多歲開始韞啊？18歲。 18歲咯。 韞到42歲。咁仲最慘咧，就係佢未韞佢之前咧，其實佢本身有男朋友嘅陰公，即係佢15、16歲已經識咗個男朋友。 最慘呢啲啊，係咪先？ 佢喺邊度識佢咧？因為佢老豆咧就送咗阿伊麗莎白咧去學廚啊，叫佢煮嘢食，咁咧就叫佢做侍應。咁然之後咧，佢就識咗呢個男仔噶。咁但係咧，好可憐咧，即係佢因為咧就係俾佢爸爸困住咗咧，就一直唔可以再同呢個男仔咧，即係發展啦。係咪好涼足？係咪 好慘啊？呢個即係涼足 crossover 亂倫啦！呢件事真係 真係好慘啊！即係佢因為事後有人咧，其實佢將佢啲信咧公開翻俾大家睇嘅。咁原來佢俾人佢俾老豆韞之前咧，佢仲喺度寫緊信俾同學仔咧，就話：唉，我啱啱咧就識咗個男仔，不過最慘咧，佢就住咁遠咁樣。 佢老豆逼佢嘅繼續做呢件事嘅。 邊件事啊？ 即係講緊寫翻信。 哦，唔係啊，咁啱啫。佢老豆未韞佢之前啊，佢就即係因為佢老豆咧就成日唔俾佢出街啊，即係基本上咧已經係半禁。 係喎，你講嗰呢樣嘢咧，我就睇過單報道，就係講緊原來咧亂倫嗰啲人咧，就算佢老豆都好啦，佢係會即係會妒忌個女去結識異性啊，有個咁嘅， 係啊，我都聽過， 即係會有件咁嘅事。 嗱，所以咧嗰個佢嗰陣時嗰個男朋友咧，喺即係呢個女仔放翻出嚟之後咧，咁佢已經係一個中年人啦，都佢都講翻咧，其實當年佢覺得自己好似有少少累死咗佢。因為如果不是我跟他咁高調，大家仲要玩偷情啊嗰啲，俾佢老豆發現咧，佢一分分鐘咧就唔會慘到咁嘅。 其實那個男仔，我覺得都不是太愛呢個女仔，因為如果是的話，你正常 揾佢， 你正常會在屋企可能抱佢啊，或者乜嘢啊，或者冤佢老豆老母啊。 誒，咁嗰時13歲， 佢又係10幾歲先會做呢啲嘢。 佢亦都冇懷疑係佢老豆老母啊嘛。 同一年代唔同。 如果俾我無端端佢冇交代行咗，我一定日日喺佢門口等。 佢可能真有等過咧。佢一入咗去密室度， 我唔信蛛絲馬跡睇唔到咯。 佢可能以為佢想分手咧，或者即係狠撇。 但係冇出聲喎。 係啦，咁啊有啲 呢個真係唔 make sense。 即係呢個男仔點解咁多年都唔報警嘅？ 即係你唔見咗我，突然間你揾我唔到做節目，你都幫我去報下警，或者揾我啲親朋戚友問下人係咪 先？唔係因為 我其實好冷漠嘅， 因為我個女仔爸爸媽媽都冇報警，佢咪唔報咯。 唔係我解到謎團，因為咧爸爸媽媽就喺。呢個女仔失蹤咗冇幾耐之後咧，佢哋話收到一封信，咁就呢個女仔寫翻嚟嘅，就話爸爸媽媽你唔好揾我啦，我去咗入咗邪教啊， 我去了朋友住，你不要找我了。我相信這個男仔就收到這個風了，就唉都算 了。哦，可能他也有收到了，這個 算了。 即係，佢走去揾佢爸爸媽媽，佢爸爸媽媽講咗呢件事俾佢聽，佢覺得揾唔到啦，算啦。 係，所以咧就點解咧？呢個男仔一路冇揾佢啦。 原來你就係當年嗰個男仔。 咁咧跟住咧就 年齡上面夾得到喎。 遠遠 係， 其實好慘嘅，我覺得即 係慘啊！ 廿幾年之後先發覺，原來自己個以前個 ex 咧係 冇感情，冇曬感情， 咪係咯， 冇 曬咁嘅對待。 即係人生最緊要幾樣嘢嚇，俾老豆奸係其次，最緊要無端端一開始個感情又冇曬，好似冇曬。 佢而家係由天堂落咗。 你話由頭到尾未試過，仲好啲。 係啊，你同埋你中間佢冇曬青春之餘咧，就迅速衰老喎，大佬係咪先？好慘啊，真係。 衰老啦。 好啦，咁跟住呢個女阿伊麗莎白咧，佢就講翻啦。其實佢咧就喺囚禁嘅時候咧，喺最初嗰段日子咧，真係咧，真係苦過乜嘢噶啦，即係廿四尾啊，真係慘到咧點咧？佢就話俾佢老豆咧，仲用一條繩咧就綁住佢個身。咁佢嘅活動範圍咧就只可以去廁所啦，嚇，去大小便啦。 啱啱去到可以。 啱啱好，跟住咧就係一條繩嘅距離啦，即係佢唔係好長嘅，可能幾尺嘅繩啦。跟住佢就只可以喺嗰個範圍，嗰個可能幾十平方米嘅範圍嗰度活動咯。 喺嗰間劏房。 咁呢個所謂活動， 劏房嘅劏， 佢所謂活動即係做乜嘢？一日廿四個鐘頭，咁而家講咗廿幾年。除了強姦仲有咩做？ 最初啫，但我唔知幾耐啦。 但除了強姦仲有咩做呢？ 食飯咯。 最初因為佢驚佢走嘛，所以佢就好嚴厲咁對待佢，就用一條繩綁住佢先，等佢下個下馬威俾佢睇下。 哦。 咁咧，跟住呢個女仔咧就咧好慘嘅，佢當時咧就諗到一個方法咧，點樣令到自己可以好過啲咧，同埋咧有生存嗰個意志咧，佢就幻想自己咧係行緊爬緊山。係。咁啊，幻想下，哎，我而家爬啦，我爬到好啦，山嘅中間啦。爬到去山頂啦咁樣，咁然之後咧，佢就會特登熄咗啲燈咧，就話：，哎，而家入黑啦，我要瞓覺啦。跟住過咗冇幾耐咧，佢就開翻盞燈咧，就哎，而家天光啦。即係因為佢唔知幾時係日頭嘅事。 佢唯一可以玩係 冇，唔知幾時日頭。 我代入到落 去。陽光噶嘛。 因為咧有陣時咧，以前咧而家懶啊，我去跑步咧，我覺得好悶啊，喺公園度圍住跑十個圈咧，咁我幻想自己咧就係一架車。係啦，係啦，喺度賽緊車，咁樣令到咧我跑嗰十個圈冇咁悶啊！咁我終於明白佢呢個女仔諗啲咩嘢。 係啊，真係嗰時，因為佢都唔知點樣捱落去啊！因為可能你我諗佢第一日就諗住第二日可以走啦，第二日諗住第三日可以走。 冇噶啦，唔諗㗎啦！你一年之後點會仲諗呢啲啊？佢唔死真係，我反而覺得奇怪，點解佢唔自殺？呢個我真係諗嚟諗去諗唔到。 咬你。 可能冇機會自殺到咯， 咬你 咯，咬你咯，淨係或者係咁冚冚牆咯， 咬你。其實啲下嘢唔係個個做得到嘅，你諗到啫。 你頭先講一樣嘢咧， 跟住個求生意。 頭先你講嘅嘢我諗過嘅，但係咧後屘我睇翻啲即係嗰啲報道講翻咧，點解佢一路唔死咧？有一個好強烈嘅原因咧，就係佢為咗啲仔女。 哦。 因為後屘咧俾佢老豆奸到咧，佢就生咗七個出嚟啊嘛。咁有一個咧就最不幸咧，有個孖仔嘅其中一個。 哦，佢唔會憎嗰啲仔女嘅。因為正常 啊，呢一個又可以研究啊，又好問題。 正常你一逼咗佢出嚟， 你會覺得係怪獸啊嘛？ 好問題， 死開啦！見到你 呢啲咪叫母性咯，你冇噶啦。 冇性咪即係冇性咯， 你冇啦。你問阿 Bobby 會唔會咁樣即係咩啊？ 你會唔會啊？即係如果 你會， 你 因為覺得係怪獸定 因為而輪咗出嚟嗰啲，你會唔會突然間會咁樣 諗？我唔會啊，有一半係我噶嘛。 啊，但係 明唔明啊？同埋佢哋無辜噶嘛？ 十月懷胎啊嘛。 同埋佢哋無辜噶嘛？ 係咯。 你不會想他哋仲慘 啊！但係你冇咗一個母親俾佢嘅嗰件事，你係啊，你係攬住佢，好錫佢咁咧。但係你冇曬外圍嘅嘢去。 俾個機會大家睇下有冇機會咯，即係生咗出嚟先睇下有冇。 好啦，唔同你爭論啦。好啦，俾個機會。 不過咧，有樣想問咧就係咧，哦，佢喐唔到，即係佢活動範圍好細噶嘛。 嗯。 佢每一胎都係順產噶。唔使開刀，因為你冇乜機會喐，你有 B B， 再講一次先。佢咁樣鎖佢咧，其實係最初。咁咧，佢如果有咗 B B 咧，佢老豆咧就會放咗佢嘅，因為其實佢有 B B 都係幾年後嘅事啦。 我即係都會俾佢行下行去嘅。 同埋咧，佢老豆咧話説啊嚇，就係佢老豆。喂，話説冇啊！ 或者吹奶咩啊？有個叫吹奶師。 哇！你唔好咁。 唔係啊，真係有個咁嘅職業㗎。 吹奶師 有冇聽過啊？ 有。 吹奶員啊！係啊，我最近知嘅。 大佬而家 都冇嘢， 生死都未 book 啊，仲要催奶員。 OK， 好。 佢嗰個老豆話説咧，就佢老豆幫佢做接生嘅。嗯。其實老豆。 喂，其實好難，好有愛心喎！佢爸爸，你哋入產房。 攞曬熱水啊！嗰啲。 係咯，同埋男人。 真係咁容易。 男人睇個女人生仔係唔得噶嘛，性無能噶嘛，呢方面。 呢個係傳話，呢個係傳説啫。其實就唔係話真係啲人咧係特登咁樣講啫。但係點解？ 問下啲 專家咯。 點解會？ 我觀眾唔係問佢咩？ 點解會係性無能咧？就係點解會有人咁樣傳咧？就係因為咧 不嬲咧，大家咧對於男人對於女人咧一種好大嘅幻想噶嘛，係啦，係淨係睇佢靚嗰面嘅啫嘛。但係突然間見到生仔啊，生仔其實好核突噶嘛。你咁核突嘢睇咗落，你咪冇曬興趣。 佢仲要生七件喎，佢仲要不停咁強姦都仲係 佢。呢個性無能唔係真嘅。 主要一個問題，咁啊好多男人都要入產房睇老婆生仔啦，都知道對老婆冇興趣啊？ 我聽過很多喎，真係 好大個機會喎！你真係唔好大我喎呢單嘢。 呢個問題，所以咪唔通咯？問題係咪唔通咯？ 我聽過很多朋友生完之後，隔咗幾年都兩公婆 都 冇，都冇， 因為有個陰影。 嗱，呢一個咧未必係因為佢睇住佢順產，係因為咧好多咧即係生婦女生咗之後咧，佢就個專注力喺個 B B 嗰度，佢同埋對嗰個性咧嗰個要求係會低咗個欲求喎，明唔明啊？但係男人 即係唔要咯， 男人咧因為佢係對方鬆弛啦嘛。咁咪會少咗嗰個興趣咯，明唔明啊？ 即係簡單啲， 都未必係因為鬆弛嘅， 完全對老婆冇興趣啦。 所以 未必係因為鬆弛， 一樣。 因為佢未去到嗰 part 啊。有好中意小朋友，好想佢生 B B 啊。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其實佢大肚咪得咯，唔想麻煩。 喂，佢仲要睇完佢七次。 嗱，因為如果呢件事唔係因為佢其中一個女，唔知女定孫，我都唔知女定孫嘅。唔會揭發噶嘛？ 喂，但係我覺得你如果咁樣諗咧，會唔會美好得滯咧？ 太美好了。 嗱，我淨係諗到佢咧，就純粹想嗰種咧，即 係 唔係嗰種無障礙嗰種， 即係我享受嗰種無障礙嘅快感啊！你交俾我講啦，大佬呢啲 呢個白嘅嘢。無障礙快感，咁你有好多種避孕方法有時候噶嘛？ 啊！依家佢就係要 嗰時 嗰陣時唔興㗎， 冇咁嚇冇咁先進係嘛？一九八幾年喎，大佬 都咪唔使麻煩咯。即係我覺得其實佢係 同埋佢都洗濕，同埋洗濕咗個頭。 佢中意小朋友 嘅，佢中意你話已經有愛心 啊！真係中意小朋友。 佢呢個 point 又好啦，因為咧依度要講一講先。雖然本來唔係 plan 呢度講，不過而家你既然講到咁，至到而家冇話俾你聽啦。嗱，呢個老豆咧，佢後屘有一句有一樣嘢咧，佢為自己辯護嘅，佢話咧。其實我對佢哋好好嘅，學你話齋，我要殺死佢用乜嘢啊？我啊買曬玩具啊，啲英文書啊， 我有玩具㗎， 有啊。同埋咧，嗱一間你會見到咧，我哋有一個片咧，有個密室嗰個片咧，佢有啲相嘅，入邊咧係貼滿曬嗰啲 花家姐啲相啊。 唔係啊，即係嗰啲如果大家屋企有小朋友就知啦，好多嗰啲貼紙啊，貼曬喺啲嗰 啲芭比公仔啊，啲得意嘢啦。 係啊，花花啊，草草啊，嗰啲貼曬喺度㗎。同埋咧，即係。佢又中意睇卡通片嘅，因為呢個受禽獸父親，咁咧所以其實有人話佢咧，其實佢好有童心嘅，嚇，即係佢係好喜歡小朋友。你諗下，佢本身都生七個啦，自己都嚇，係咪好愛佢老婆咧？係咪好多錢咧？是吗？即可能他真的喜意小朋友咯。 唔係，佢係中意做嘢啫，佢唔係代表中意小朋友。 我哋係副產品嚟嘅。周星馳話， 佢只不過去做咧，佢冇諗過要避孕啊！你明唔明白啊？ 即係瘋狂咁樣。 即等於一樣嘢，即等於香港好多以前我哋有年代好多即艇家啊，嘅家咧，佢哋生好多啊！點解喺只艇度啊？你眼望我眼冇嘢做啊嘛，咁咪生佢生仔咯。 我哋有個 哇，唔係話 唔得啊！真係好想。 唔係喎，呢個問題我都要講講喎。 個問題我都講緊， 講俾大家先。 成功嘅機會率咧好低㗎。 我哋講翻先， 你講翻先。 唔得，好想笑。佢話咧，即係阿 A 住人就，佢話可以體外射精。 嗱，呢個我真係有諗過喎。你既然喂，其實依家姐弟戀呢啲好小事啫，因為你為你享受互相喺度享受。 其實體外射精啊，係會有 B B 㗎， 都會有㗎。即係有啲 啱啱先有個同事因為咁樣有， 唔係我正講佢依家唔好講咩體外射，你戴 condom 咯。咁你同邊個做嘅啦？ 嗱，佢要無障礙啊嘛。 唔係啊，佢其實急起上嚟，佢冇諗過啊。 零阻隔啊嘛。 其實我發覺香港應該好多呢啲嘢發生，只不過因為有 condom 嘅關係，所以阻止咗好多呢啲事情。我覺得係會有嘅。 嗱，如果阿 Sylvia 話貪不時快咁咧，我就覺得唔係一時啦，因為已經生咗七個就唔係一時。 佢三日一次喎，咁樣都唔止。 唔係一日 三十次， 係完全咧係。 一三次每次五個鐘頭咁樣。 我覺得咧，嗱有人講過咧，其實佢係想另外建立一個家庭喺另一個空間啊。因為佢對個地面個家庭咧，其實佢已經冇曬嗰種快感啊、樂趣啊。 呢啲咪同男人包二奶嗰件事一樣咯。 但係包二奶養一個啫，你而家包多一個家庭出嚟喎，大佬包好多個。 第二房都緊㗎啦，依家五六房都有啦，依家好多都。 喂，好啦，咁但係佢係點樣？即係其實佢點樣維持兩個家庭嘅咧？可以同時廿四年。 佢仲要錢，錢呢個問題好緊要啊。 嚇，咁佢就一個工程師嚟嘅， 專業人士啦，專業人士。 佢都仲有翻工㗎。 有， 佢有撈嘢 嘅， 佢 先十幾歲，但係佢半退休嘅，但係都揾到食嗰啲嚟嘅。你諗下，佢老婆都係冇乜嘢做噶嘛。 其實佢真係要揾個揾多唔同嘅女仔都好容易啫。 又會唔會奧地利個社會福利好好嘅咧？根本唔使做嘅咧。 會唔會咧？ 有機會啦，但係你始終要養兩個家庭咁咪先。 同埋佢嗰啲，我好似攞綜援咁，奧地利嗰啲，譬如攞奧地利嘅綜援，佢係應該係計人頭咁樣去攞噶嘛。佢會有冇上報翻去咁啊？話嗰條數襟計喎，十個喎。 好多問題啊！呢、這個啊，咁你講到呢度，我又講少少啦。咁因為咧，其實咧，佢頭先我哋有冇講話佢攞咗三個仔去？ 我冇。 咁呢度或者講翻先啦。其實咧，本來咧佢就同阿伊麗莎白就生咗七個嘛。咁有一個咧就不幸夭折啦，然之後就俾佢掉咗落去個火爐度咧燒 咗啦， 燒咗呢個 B B 嘅。燒即係佢親手燒死咗呢個 B B。 因為死咗先抌落去燒啫。 啊，咁當然啦。 O、okay. K、 啊。焚化爐嘅嘢就梗係啊， 交俾我啦，七日之後先攞得翻嘅。 咁佢話因為佢生出嚟嘅時候咧，就突然間個面變咗藍色啊，跟住佢就要將呢個 B B 咧就知即係覺得佢死咗，就梗係唔可以送去醫院啦。一送去醫院咁咪全部嘢。 但聽講呢個係孖胎嚟㗎， 孖胎其中一個死咗。 嗯、 跟住咧，佢就將咧頭嗰三個 B B 咧，就佢將佢咧喺佢哋出世冇幾耐咧，就將佢擺翻上去個屋企嘅門口嗰度。 嗯， 跟住咧就寫低封信喺度，即係扮嘢就作咗封信出嚟、就扮係阿伊麗莎白，其實真係伊麗莎白寫嘅，因為佢督住佢，喂寫咁樣，咁啊叫佢寫封信出嚟咧，就話阿爸阿媽，我咧就唔會翻嚟噶啦，咁但係我出邊咧就搞咗呢啲嘢出嚟啦，咁麻煩你哋幫我咧搞掂佢啦，咁樣，咁咧然之後咧，呢個男人咧就即係你明唔明啊？佢就係自己做出嚟噶嘛，呢啲嘢全部佢 自編自導自演 噶嘛，咁跟住咧佢就要揾福利局啊。同福利局講啊，我哋啊，我哋而家屋企好慘啊，有啲咁嘅事啊，咁福利局咧應該咧就有俾錢佢哋咧，因為即係點講，佢哋 adopt 咗啲小朋友嘛，當、即係收養咗啊，當。 喂，咁佢唔使出世紙嗰啲咁嘅嘢嘅咩？ 冇啊，即係因為佢呢個 case 係即係等保良局啊。 咁點解佢唔攞曬全部咧？還都係啲僆仔嗰啲。 咁嗱，依一個又要研究一下啦。其實佢就真係有想有另一個家庭咯，即係佢因為嗰樣嘢佢唔可以供，佢唔可以佢上面已經有十個細路仔啦，大佬，你再擺埋上咪十七個。十六個，好大鑊噶喎，咁樣 都係賴個女生啫嘛，都係全部雲都係咯。 咁可以研究一下喎，呢個又點解咧？ 我覺得太多嘢人懷疑咯，即係如果太多 嘢人懷疑。 喂，你覺得佢十幾個少啊？ 唔係佢話佢本身正常同佢老婆生， 即係 Bowie 話攞三個上去已經好過分。 因為頭先花家姐如果， 但係嗰三個係佢個女生噶嘛，唔關佢 事。但係因為花家姐頭先個推斷佢就係話佢希望自己地底世界組織一個自己家庭噶嘛，佢縮埋嗰三個上去邊上一個家庭咧？ 冇家庭 就冇咗呢個家庭都唔完整。 但係有機會係可能經濟能力問題咧，佢話齋攞三個上去攞綜援 啊，係啦，可能係亦都係因為可能佢下面會太逼咧。因為其實佢之後咧，佢有擴建過個地牢噶，因為佢又可能 佢又真係幾為佢哋著想喎，要擴。 可能佢諗住佢叫個女再生咯，即係佢繼續 keep 住生。 嗯， 大啲嗰啲咪攞上 紫景咁生。 係啦， 嚇咁好啦，跟住咧仲有樣嘢最騎呢就係咧，其實咧呢一間屋咧有三層嘅，咁下面有個地牢啦 ，OK， 咁咧原來咧佢哋咧成家人咧就淨係住二三樓嘅啫。咁咧，第一樓一樓係邊個住嘅咧？一樓咧就是租俾人嘅。 哦，租客嚟嘅。 咁原來喺24年裏面咧，先後咧有總共有100名租客咧住過嘅。 即係 夾埋一家人有幾個嗰啲啦。 係啦係啦，即係100個人。 搬入。 就唔係100户。 喂，如果你講咁講，我覺得反而因為咁樣，我覺得佢老婆唔知道就真係唔奇喎。 點解啊？ 你一百個人， 你見解點樣？ 我覺得呢一百個人係唔知呢件事咯。 嗱，我不如講下佢哋知唔知好嘛？嗱，佢哋講當然就話唔知啦，知已經可能報警啦。佢又唔知，但係咧有好多怪事發生。24年裏面，有人咧試過咧一季裏面咧要交4000-5000港元嘅電費。 係。 咁真係好唔尋常嘅，佢哋冇乜點用電啊？點解會交4000-5000元嘅？咁有人咧有租客咧就唔肯俾錢啦，因為冇可能啊，即係你擺明屈我啫，屈機啫。跟住咧，阿約瑟夫咧就將佢哋趕走啦。好啊，你唔交電費。 但又唔似佢本人喎，佢係一個工程師，應該計埋呢條數噶。同埋人哋出到聲話我唔俾啊，即係發爛渣嗰只，佢都驚爆噶嘛。咁點解佢會咩嘅咧？ 即係其實佢應該啲電咧就穿過呢一個一樓就直落個地下嘅。咁所以一順道就攞埋佢哋啲電嚟用嘅。 哦， 就一齊俾啊咁啊或者嚇。咁咧，所以咧啲人咧就覺得好諗翻轉頭，咪覺得好奇怪咯，係咪先？咁仲有人喎，就見過咧，佢老婆啊，露絲瑪莉咧，同佢一齊咧就推住一架車咧，就有好多嗰啲日用品喺度嘅。咁但係呢一個咧就大家都唔係十分懷疑，因為咧其實佢屋企本身都成大竇人啦，咁攞住一大堆車嘅嘢都冇乜問題㗎，所以冇人咧就懷疑。但係後屘諗翻轉頭又覺得，其實佢老婆係咪知㗎？淨係都幫佢推住啲嘢嘅。 咁啊係喎，因為你冇理由你食幾多嘢你自己知噶嘛， 嗯， 即係同埋你推住嗰啲車， 但外 國買咗百力知去咗邊啊？ 但外國生活好興一次過買一大堆嘢噶嘛，尤其是冬天，佢好少會出去。 冇，你而家爭一倍人喎。 係啊，你買七支益力多同買十三支益力多咁樣係， 買十三支係再平啲啊嘛， 再平啲，同埋可以飲耐啲啊嘛。 係啊，冇錯。 咁所以其實佢哋就覺得即係呢樣嘢就好成疑問啦，究竟佢老婆知唔知？咁，但係當然啦，喺佢老婆就講翻啦，其實佢老公咧就超級咁惡嘅。 是 他咧係唔可以落去嗰個地下室嗰度嘅。 咦，咁似啊邊個嗰單嘢嘅？超級惡呢件事。 好似某個藝人 好 hit 嗰單。 好似某個藝人咧，即係投訴自己個老公啦，即係暴君啦，係咪先？咁即係話咧，淨係得佢講咧，就冇你永遠唔可以反駁，一反駁咧就拳頭招待你。 但係啲女人有時都中意呢啲喎，發覺。 係咩？ 係嘛？喂，咁呢啲係咪即係斯德哥爾摩候群？ 喂，你唔去到俾人打到咁樣撲曬街，先至就出嚟騷嘢啊？係咪咧？係咪先？如果佢喂再呵下佢，咁又冇嘢噶咯喎，可能又阿波兒，你會唔會係 嗰樣？ 唔係 有 人中你，中完你之後，你明唔明白啊？ 又呵翻你咁樣嚇，我哋生仔啦，算啦咁樣，一生完又中你一鑊勁嘅。 喂，但係呢個勞斯瑪莉咧，即係幾廿年咧，同呢個老公咁樣咧，佢都可以咁樣對，即係佢老公咁變態、咁暴力咧，佢仍然可以喺呢一個環境裏面咧，即係生活咗廿幾三十年啦， 唔會 嘅，唔止獲嘅五十年。 個問題係佢有冇俾佢老公 咗啊？ 佢有冇俾佢老公打獲金嘅精神事？ 依一個佢自己冇講， 嗯 啊，但係咧 適應咗㗎啦，即係去到有啲位置，醉酒嗰條友，我即刻閃嚟呢度先，咁就佢慣咗一啲模式嘅，啲老鼠點樣生存咧？唔係。 或者佢根本冇其他地方可以去，或者佢老公係經濟支柱，想要揾咩？ 咁啊，會有好多噶，好多女人靠嗰啲男人都 係 咁樣。 咁咧，但係咧，佢嘅仔女咧，即係呢一個約瑟夫本身嗰啲仔女咧，佢哋原來有啲人咧就向同學投訴過嘅。我老豆咧好 PK 噶，喐啲就打我哋，我哋遲早俾佢打死。 其實都唔奇啊，我成日都投去同人哋投訴我老豆變態。 但一般嘅小朋友都會有呢個心態，成日覺得老豆會打死佢嘅。 所以咪係咯，所以咁多人 聽我爸爸話打死我啊， 但聽咁多嘢都冇人理，同埋咧阿老母又唔知道，就係咁奇怪嘅一件事啦。咁我哋翻嚟咧，繼續咧去追蹤下呢一單咧，哇！即係轟動全個奧地利甚至全世界嘅禁室亂倫案。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东头湾道99号。